第三十集。隔天是周六，但许岩起得早，要跟陆森去给艺人拍片。7点多，他收拾好东西出门。天气冷，许岩盘算着要去小区门口的早点摊吃碗馄饨。门一开，他差点吓得又退回去。沈直站在门口，眼眶下小片淡淡青黑，头发没打理，穿得也很随便，像是那种发生了什么急事，所以慌张套了外套就出门的样子，很少见。昨晚许年朝沈直破口大骂的场景还历历在目，晃得人脑袋疼。许岩看他两秒，关上门，扭头往电梯走。沈直突然伸手拉住他的手腕，许岩嘶了一声，沈直的手凉得不像话，他几乎被冻得一哆嗦。 松手。 许岩挣扎了一下没挣脱，他冷冷地看向沈直。沈直怔了片刻，把手松开了。许岩懒得琢磨，迈腿又要往前走，沈直却叫住他，声音低哑。 许岩， 有事说事，没事我要上班了。 许岩回过头皱着眉，沈直抿了抿唇，似乎不知道怎么开口，顿了几秒才找出个开头。 你的储存卡 拿来了。 稀奇，明明寄过来就行，还大清早跑一趟。许岩不懂，也不想揣测，他朝沈直伸出手， 给我吧，谢了。 沈直盯着他的掌心，喉结动了一下。 没找到。 什么？你让人打扫过书房？ 没有。 书桌右边最底下的抽屉，我不会记错的。 没找到。 许岩敛着眉，仔细思索，自己到底把储存卡放在哪儿了？但想来想去都应该在那个抽屉里才对。 那辛苦你在别的地方也找找，哪天找到了寄给我。 都找了，没有找到。 算了。 大多照片电脑里也备份了，如果真的找不到也只能算了。或许是沈直让人打扫卫生的时候顺便丢了，有什么办法？是自己粗心落了在先。 你可以自己回去找找。 什么？ 许岩脱口问，然后有点奇怪地看了沈直一眼。 啊，不用了，麻烦你今天跑这儿一趟了，再见。 许岩说完就走，态度疏离，毫不留恋。沈直第一次发现，原来，谢了，麻烦你，再见。这些礼节性的词也那么刺耳，从许岩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他稍稍犹豫了一下，跟在许岩后面一起上了电梯。许岩靠在墙边低头看手机，陆森说20分钟以后来接他。许岩算了算，自己今天是能吃上馄饨的。沈直就站在他左手边，不远不近的距离。许岩隐约感觉他在看自己，又觉得想太多，总之怪怪的。但无所谓，反正他懒得再深究。叮，电梯门打开。许岩走出去，从他的楼到小区门口并不远，2分钟的样子。沈直一直走在落后他半步的位置，许岩全当没看见。周六一早，大家都在睡懒觉，馄饨摊人不多，许岩跟老板打了个招呼。 一碗馄饨。 说完，就去旁边的小桌子前坐着了。他听见沈直也要了碗馄饨。许岩两手握在袖子里，非常憨厚朴实的农民揣。街边实在太冷，但谁让这家馄饨好吃呢？ 就是不知道老板到底什么时候开窍去租个店面。他还在为老板构思商业前景，沈直走过来了，在他身旁的位置坐下。许岩侧头清楚看见沈直正低头盯着脏兮兮油腻腻的小木桌皱眉。哼，许岩心里冷笑一声，他早该发现自己和沈直不合适的各个方面。 早饭没吃？ 嗯。好像没想到他会主动开口，沈直愣了一下，滴滴嗯了一声。但许岩问完突然自己也愣了，他打开手机，7:08，从沈直家开车过来大概要一个半小时，这说明他可能5:30就出门了。虽然理解他跟汤韵言相思之苦，久别重逢，但这种积极性和主动性还是深深地震撼到了许岩。他领悟了，对你冷漠到底的人，总有一天会把所有耐心和温柔给别人的，甭担心。 来，你俩的馄饨好了。 许岩应声站起，结果身后有人正急匆匆地端着馄饨走过，他直接撞了上去，那人哎呀一声，手一歪，整碗滚烫的馄饨倒下来，根本来不及躲避。这一刻许岩心想，完了，拿相机的手要废了， TIDE 痛失一位正在冉冉升起的摄影之星什么什么的。但眨眼间一只手迅速从身后伸过来挡住他的手背，滚烫的汤最后只溅了几滴在许岩的袖子上。他诧异转头看见沈直紧皱的眉。 对不起对不起，这赶紧处理一下吧。啊， 没事，是我们没注意。 沈直垂眼看着正飞快抽了纸巾低头给他擦手的许岩。 把我的那碗先给他。 许岩默不作声地把纸巾扔进纸篓，过去端了馄饨，一碗赔给路人，一碗端回自己桌上，又让老板再做了一碗。他回去时，沈直正在擦衣服，白皙的右手手背上一片灼红。沈直向来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可偏偏是右手，又是右手，替他受了2次伤。 去医院看一下。 没关系，不严重的。 沈直垂着头说。许岩坐下来，把馄饨推到他面前，拉过他的手，替他擦干净袖子上的汤，最后盯着他的手背仔细看，看了几秒，又拿自己稍凉一点的手背在上面贴了贴，算是给降降温。总之，是很习惯性的动作。 我陪你去医院，上点药。 一码归一码，他和沈直感情上断干净了，但这一下却是对方实实在在给挡下来的，是下意识也好，别的也罢，许岩不想欠他。这次沈直没有拒绝，他一直看着许岩。 好， 你先吃，我和同事说一声。抱歉，临时有点事，半个小时后我自己去场地。OK， 那我先过去，你解决好再来。 新的馄饨很快就做好了。许岩端上桌，见沈直正拿着塑料勺舀馄饨，手腕微微有些不稳。 你去找刘医生做复查和针灸了没有？ 上次刘医生给自己打电话催复查已经是一个多月前的事儿了，助理肯定会转告沈直。但许岩怀疑凭沈直忙起来就不顾事的性格，或许压根没放在心上。 没有。 他以为许岩会着急，会像以前一样问他怎么还不去，会哄小孩似的说不去以后的后果非常严重的哦，你知不知道，哎呀，不要让我担心嘛宝贝，诸如此类的话。 但许岩只是坐下来，很平静地用勺子拨弄着馄饨散热，不冷不热地说：“ 挺好，迟早痛死你。”